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热门游戏，热门游戏，夺利， 御姐，萌那个，萌。 北京时间20点02分的41秒，您正在收听的就是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发出的声音。我们的节目呢是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今天也是见习红红是吧？ 见习红红， 多多指教。那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除了收听渠道之外，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漫游嗨翻天，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来互动交流了。 没错，今天坐在我旁边的就是见习红红啊。同样如果每期节目的视频回放大家如果想观看的话，可以上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在里边会有我们每天的视频回放。 那如果大家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是的，如果想了解更多主持人的私密消息的哈，尤其是小美的，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应援群567-556693，567-556693啊。 是的，那今天是终于出了红红， 怎么回事啊？今天怎么突然我身边多了一个这个大妖精耳朵呀？ 妖精耳朵，那这也确实也是了，乌鸦耳朵非常萌的这个耳朵。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穿的这个上衣，足足有4层 啊，4层。 对，然后现在哎呀，咱们这个直播间里又没有空调， 现在大概30度吧，是吧？ 对，非常的热。然后也是觉得 coser 真的很不容易， 是 为了出一个这个 cos， 确实要准备付出的都非常多。 没错， 那今天。既然已经出了红红，那我觉得有一个台词是少不了的，请导播老师给我一个特写。好，特写来了。我要说的是漫游我照的，懂？好了，谢谢大家。没听明白。 小美 其实是红红的一个经典 台词 了。是的、 OK。 那你看啊，大家以后 想不想还看到小美的这个 cos？ 如果想每周都看到小美的 cos， 简单啊，你每周三锁定收听我们 FM 九十八点二漫游嗨翻天节目，因为每周三我们都将开设这个国漫电台主题节目， 没错， 和大家一起聊聊呢备受咱们小伙伴们喜爱的那些国漫的作品。嗯、 是的，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乐声配音，就是这个光合积木的人气声优马正阳，我们先欢迎正阳。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哥积木的马正阳。 是的，还有我们的人气 coser 舞剑羽衣，也就是这个涂山蓉蓉哈，我的妹妹，欢迎羽衣。嗯，欢迎二位。然后大家已经看到了，就是今天我和羽衣出的是《狐妖小红娘》当中的涂山蓉蓉和涂山红红两个角色嘛。没错，那今天我们这第一期国漫电台要重点和大家聊一聊《狐妖小红娘》这部动漫作品。 没错，那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B 站收听我们直播的小伙伴，如果有哪些问题想和我们今天的这两位嘉宾来交流，欢迎随时发来弹幕，也是欢迎大家弹幕来谈谈你对这个国漫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啊。 嗯，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要给大家发来福利了。那在今天上半场和下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分别设置这个狐妖小常识的有奖竞答环节。那所有参与我们弹幕互动并且正确回答问题的小伙伴都有机会获得腾讯动漫提供的100 Q 币的奖励，那是每人是100 Q 币，一共是200 Q 币， 就是100块钱嘛。 啊，是啊， 哇塞，不错， 非常丰厚的大礼包。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闲话少说，我们现在先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发出的声音《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好，我是曲可。 嗯，大家好，我是左小美。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光合积木的人气声优马正阳，以及我们的人气舞剑 coser 羽衣。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嗯，再次欢迎二位哈。嗯、那既然今天是我们的国漫电台嘛，那我们肯定要聊国漫了。那在我们展望国漫的情景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最近一周这个在国漫里面都有哪些大事件发生。那我们也是联合了这个乌狗屁，一个网络上非常有人气的自媒体，也为我们漫游嗨翻天做了一个视频来盘点一下近一期的国漫热点。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你们的小乌狗，很高兴能在漫游嗨翻天里跟大家见面。关注国漫的朋友都知道，今年7月1号，国产动画《狐妖小红娘》登陆日本，实现了一次国产动画的完美输出。作为国产动画中的优秀代表作品，《狐妖小红娘》从2015年6月动画化以来，至今已连载了63集，由主线串联起的几个篇章呢，分别为《军娘土狗篇》《王权富贵篇》《月红篇》和刚刚结束的《千言篇》。结束《千言篇》之后啊，《狐妖小红娘》进入了短暂的停更期，调整总结，并为下面更为精彩的南国篇做准备。做一个开篇就讲述爱，并且叫做《狐妖小红娘》的动画，故事的内容当然是讲述人和妖之间跨种族跨时间跨越一切艰难险阻的真挚纯爱。这个题材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能把这种看起来很简单的题材写好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狐妖小红娘》的创作者就对作品有着很强的把控力，用主角涂山苏苏和白月初的情感座椅，并不着急给我们介绍庞大的世界观，只是用主角穿针引线，深入浅出的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爱情故事。没有解开误会却仍然选择相守的军娘土狗，渴望相伴走遍万水千山的富贵青铜，互相默默守候的公主和北山妖帝，还有刚刚结束的红衣小捕快和采花大盗间的虐恋情深，在一段段不同的故事中，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同样刻骨铭心的爱，带给我们许许多多唏嘘和感动。从这个人和妖并存、人和妖相知、人和妖相恋的世界中，让我们看到了爱和包容的力量。我们当然不能忘了最重要的涂山苏苏和白月初的故事，两个人之间复杂而曲折的羁绊，在之前的篇章中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论是前世涂山红红和东方月初包容而强大的爱，还是今生苏苏和白月初活泼的相处，都让我们期待着他们的未来。在接下来的南国篇中，似乎就要开始着重表现作为主线的涂山苏苏和白月初的情感的描写了，希望让观众更能感同身受两人的情感羁绊，就让我们尽情的期待吧。 在等待狐妖小红娘更新的时候，还有很多不错的国漫等待大家去发现，比如现在正在连载中每周三更新的讲述男装女汉子除灵师化酒和失忆的前辅国大将军灵氏七爷搞笑除魔之旅的降灵记，每周五更新的 DIF 世界观下热血战斗动画阿拉德宿命之门，目前表现都很不错。除此之外呢，游戏和盗墓相结合的热血番银之守墓人还有勇者大冒险等等都值得一看。已经完结两季的勇者大冒险，粉丝们都热烈期待着第三季动画的播出。如果想提前预知更多的剧情啊，那么就下载腾讯动漫 APP 看看这些作品的漫画吧。在这个国漫崛起的时代，涌现出越来越多不错的国产动画和国产漫画，国漫创作的脚步似乎还有些稚嫩，但却走得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扎实，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国漫的发展。希望在我们的见证之下，我们能够看到国漫一步步走向辉煌。好了，我是爱你们的小乌狗，咱们下期再见。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曲可。 嗯，大家好，我是左小美。刚才看了这个乌狗屁的视频，我觉得大家应该也知道了。七月一号，我们《狐妖小红娘》是在日本上线开始更新了。这应该算是近一周国漫的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吧？ 嗯，对。它毕竟是咱们国漫又 好，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点鱼，嗯， 咱们 没事没事。 又一次是一个我们国漫向日本地区的一个文化的输出。 嗯，我觉得其实与其叫做文化的输出，可能叫文化的交流会更加的能体现出我们和这个日漫的一个。 因为毕竟原来日本漫画在咱们国人眼里好像很领先，但是咱们国漫崛起了。 没错，然后包括我们说到这个狐妖小红娘嘛，就主线是爱情，然后它会涉及到人妖恋这种特别真挚浪漫的感情， 特别纯真特别纯洁的爱情。 对，其实我知道就是大家肯定都比较的了解，像白月初和苏苏、东方月初和红红，这算是让大家都会感觉到真的是有非常真挚的感情在里面的，所以也是感动了许多人，包括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开始曲梦回环。我相信，我不知道雨雨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一下就好像回到了王权富贵篇的感觉。 对，就是梦回环这首歌真的就是一下子就能把大家带回到当时追番的那个情境里面。万水千山我可以陪你一起看。 对对，如果我们能逃出去万水千山，你愿意陪我一起看吗？我觉得真的是当时觉得好虐心呢。不知道许可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还行吧，没什么太大感觉，我怎么就是万水千山。因为你知道今天因为小美和咱们包括咱们的coser雨雨嘛，是吧，咱们扮上这样，就是说实话，这个主要是这个电乐扮的，就是我稍微有一丝感动，我感觉真的就是之前咱们看动漫国漫有吗，是吧，就是说有可能说大部分， 对， 你死神啊、航海、One Piece 那会儿都很少有国漫，但是这两年你看，尤其咱们腾讯国漫，能汇总之后，这些东西发展的越来越好，能让你起码先有一个地方去看，然后另外还有一批像你和雨雨这么很热心、很去追逐这个。 去支持 国漫 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你包括就是之前可能我们更多的看的国产动画片好像都是偏低龄化、低幼化的，这个郑阳其实在就配音圈工作可能也会比较的了解，就是可能之前大家看的国产动画片以低龄化为主， 对， 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现状？ 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呢国产动画的题材会非常多种，比如说像狐妖小红娘这种的，它作为一个古风类的动画作品，它实际上是有很能够承载我们中国这几千年来的一个文化底蕴在里面的。它把这种东西输出到日本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没错，就包括你看像什么红娘啊，还有什么月老、红线仙，这个什么千里姻缘一线牵，都会有我们一个中国元素，就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这种感觉在里面。对，没错。然后现在是在日本登陆之后，好像也是引爆了日本小伙伴的，对，反响非常不错，好像也是在各大榜单上面都是排到非常靠前的位置。因为我觉得狐妖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一点就在于，其实你会发现里面讲的很多爱情故事，包括出现的很多人物角色，它并不是完美的。你比如说现在刚刚更新完的这个千言篇，你是不是也很喜欢颜如玉呢？ 对，颜如玉这种，哎，可能就是 你应该罩着颜如玉啊，对不对？ 就是那种感觉，徒弟弟实在是太可爱了。 是的， 有一种那种感觉，就是啊，你为什么不喜欢我？是不是我不够坏啊？颜如玉就是够坏的那一个。 嗯，但其实你会发现，她其实还是不够坏。 对，她是那种很可爱的坏。 嗯，对，没错。包括其实你看，颜如玉虽然是个帅哥了，但是他的本相并不是非常完美的那一种人。嗯，再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个军娘土狗，就是下沙篇里面的感情。其实军娘土狗最后没有完全消除误会，他们就还是选择在一起。所以说狐妖小红娘可能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然后你也要去学会尝试接受感情当中的不完美。 嗯， 这也是非常让人感动的一个方面。 没错，而且咱们的狐妖小红娘呢，就是在日本登陆之后呢，是在东京的 MX 电视台正式开播了。那其实看，不知道看没看的小伙伴，它有两个版本稍微有一些些不一样。 嗯， 稍微两个版本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日语版啊，将原版动画中的这个前三个篇章下沙篇、王权篇和月红篇是搬上了电视荧幕，但是其中下沙篇更名为沙雪篇， 嗯， 就沙子的沙， 稍微改动了一下， 改动了一下名字，对，然后备受喜爱的角色呢，这个白月初、涂山苏苏啊、涂山雅雅、涂山蓉蓉，今天其实 我们涂山家族 涂山红红少了你，但是你可以在荧幕前面，对， 老大来了还怕什么呢？ 对， 是不是 这些角色呢都悉数登场了？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就是日文版的声优阵容特别强大。这个等于是请的这些声优们，像宇多、野社呀，这个阿城加奈是吧？ 是的，有很多人气的声优也都是参与了这次狐妖日文版的配音。同时我们知道，就是像我们之前看的都是国语版，所以可能口型是按照我们中文发音去做的。但这次狐妖登陆日本之后，他有把那个很多镜头重新进行精修，按照日文的发音去做一些修正。这个工程量，其实大家这个郑阳肯定也 知道， 就做动画 不小的， 对，应该是一个非常 精细的， 就非常大的一个工作量。他选择重修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狐妖的诚意，是不是？ 反正 所以对， 狐妖一把泪啊，感觉 就可以看得出这个制作方的诚意了。 对， 然后提到小红娘，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不得不提的，就是它里面的经典台词了。这样吧，我先抛个砖引大家的玉， 好 不好？ 你来。 其实我那个砖已经抛过了，就 是千山万水那个什么。 我要说一个我的台词吗？就是涂山，我照的，懂。然后什么那个。涂山的领空也是我照的，好像是有这么一句。 有这一句，因为他说我是飞进来的就没关系了吧， 对， 然后结果一句 这儿的领空也是我照的，懂？这算是红红的一个经典台词。其实蓉蓉， 蓉蓉是一个属于比较话少，然后语出惊人的，所以之前有一句话非常流行，不是他的台词啊，就是社会我蓉姐，人狠不睁眼。所以我今天要一直闭着眼哦。 所以我们的雨今天就是要明目张胆的划水。 对， 我们在聊天，然后雨可以闭着眼。 所以雨就是今天靠声波来反响是吗？ 其实我应该是不说话，我应该是不张嘴，全都用腹语，但是好有点难，有点难度。 对，但是你都用腹语，这个好像，哎，是涂山红，我干不了 DJ 这个行业。 我照的。懂， 啊，可以可以， 有 get 到， 对，可以可以，哎，其实你挺适合涂山红红这个角色， 是吗？ 对，我觉得你挺适合，再来一下，再来一下， 我看找一下 涂山的领空，对，涂山领空那句啊， 这儿的领空也是我照的，懂？ 你知道吗？你这个懂特别到位，你知道吗？你这个懂特别到位。还有一个经典台词，其实我觉得刚才你们俩说那个特别喜欢，就是说如果我们能活着出去的话，千山万水。 你愿意陪我一起看吗？这当时真的太虐了，因为当时就是王权富贵好像身上被 对对对，被很多就 插了好几把剑， 红门师兄弟 对 狂戳， 因为他跟那个小蜘蛛精 对是不被允许的爱， 对，是真的是禁忌的爱了， 禁忌之恋， 对，禁忌之恋，所以你会发现他里面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就是真的感情你是可以冲破世俗的阻力的，你可以不为任何的金钱，不为任何的权势而选择在一起， 影响， 这也是让大家非常感动的一部分。然后现在是千言篇已经完结了， 对，千言篇已经完结了， 然后下一个要更新的好像是南国篇了吧？ 对，南国篇。 所以大家对南国篇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希望我们的小红娘未来的发展前景有没有一些预测？ 就感觉会可能跟漫画版到底会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 因为我看刚刚我们的乌狗小乌狗也说了，说苏苏 和白月初作为主线，好像他们的戏份要多了。因为你发现那个千言片的最后是以一个20度的温度计作为结局，就是发现啊，好像苏苏和白月初的感情一直没有太大的进展， 努力了半天，结果你们两个还是不争气。 对呀、啊，还是不争气啊。所以在南国片，不知道两个人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也不知道苏苏能不能在啊时不时的变一下红红， 也能够， 最后还蛮喜欢红红的， 多撒一些狗粮给大家， 对，能够让大家天天 多虐 素一些哈，素一些，我们求素一些，否则我们就寄刀片。 对， 是的。然后刚才看到这个乌狗屁的视频嘛、然后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0了，马上就8:20了， 是 我们要进行我们节目上半场的互动环节了。那上半场的互动呢，我们要给大家出一个狐妖小红娘里面的问题、那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呢，不妨来给我们发来弹幕，如果您回答正确的话，就有机会获得腾讯视频腾讯动漫，对不起，腾讯动漫提供的100 QB 的这个超值大礼包， 没错。 所以大家一定要快快行动起来。那我们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许可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好，其实问题刚才我说了一遍了啊，就是问题，请问如果我们能活着出去的话，千山万水，你愿意陪我一起看吗？这句台词儿是谁说的？ 这个其实我们刚刚都已经剧透了、这要是再答不出来， 其实小美刚才已经回答过了。 对、我说了是哪一篇里面的， 对， 但是谁说的呢？有没有小伙伴知道？ 正确答案啊，四个字儿，反正大家来吧。 这 弹幕 非常明显， 这就太明显了。 对， 我们可以给等大家一会儿时间哈。 对， 那现在呢，就是在等大家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妨给大家欣赏一首歌曲，这是一首同人歌，是由这个排骨教主来演唱的《若当来世》。 那就先来听听这个。 守住风霜，为欢指引梦天下名扬，你总说的话指尖。 然后我们利用这个间隙还可以给大家再了解了解，现在 B 站在做一个萌战的活动，然后我们涂山家族也有参加哟。 是的，今年的 B 站萌战呢，已经在7月2日打响了战鼓。哎，那咱们先给不知道萌战是什么的小伙伴们解释一下啊。B 站萌战也就是哔哩哔哩动画人气角色大赏，顾名思义，就是要在这一场投票大战中为你最喜欢的二次元人物投票，助他成为新一代的萌王。 没错，那国漫场的投票自然少不了咱们今天这个主角狐妖小红娘中的角色，是吧？ 是的。 那本届投票的参与角色有谁呢？有白月初、王权富贵、哈哈、涂山蓉蓉、涂山雅雅、颜如玉啊，还有这个绿 间 文、绿间文啊， 没错， 这几个角色。 那在这儿要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就是为什么没有我们的东方月初和突然苏苏呢？ 是、 是因为这两个角色上一年已经夺得了冠军，冠军在这儿，所以按照规则，上一届的冠军是不会参加下一年的比赛的，所以今年是没有这两个角色的，大家也要多多注意一下。 我坐在上一届的冠军边上，已经感觉到了来自上一届的 没事 王霸 我照的， 对。既然是被我们大姐照的，所以这一次也要多多给我们荣老板投票哦。 没错， 大家多多给这个涂山蓉蓉投票啊。 是的，今天看刚刚也跟大家介绍了白月初、王权富贵、涂山蓉蓉、涂山雅雅、颜如玉和绿间文都是参加这次萌战的，大家也要多多支持各位角色，多多支持我们的蓉蓉，好不好？ 是。 那我们继续欣赏我们的若当来世。 好，咱们一边听着这个同人的歌曲啊，咱一边进行一下上半场留的一个小尾巴啊，一个小尾巴干什么呢？小美 其实算是一个重头， 干什么呢？涂山红红 干什么呢？老大 照的，我照的，懂， 我照的， 狼爸之气， 照的。所以今天我们为了做这个国漫电台，也是提前向小伙伴们征集了他们关于国漫的建议以及国漫的想法。对，那我们今天节目现场选取了两封信来给大家读一读，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好不好？ 好。 那第一封信呢，是你隔壁的阿爸写的，这个名字非常霸气，给你 做咱们隔壁的阿爸， 不怕你骄傲。嗯，作为多年的动漫爱好者，之前一直是看日漫，近几年国漫一直处在上升的势头，所以也渐渐的关注了国漫。那跟前些年相比，我们的国漫目前已经有一部分脱离了低龄化的市场，从儿童漫转为了少年漫、青年漫，这一点值得褒奖。那在作画配音方面更加用心了，但是美中不足，这是一个转折啊，美中不足的小问题就是画面的流畅度帧数还是差强人意。在剧情方面呢，能看懂，但是不够严谨。近些年也有国漫作品和日方合作，那希望在合作的同时，不但要学习，要脱出日漫的套路，开创属于我们国漫自己的道路。国漫的路虽然还很长，但是我相信前途是光明的。 哎，我觉得特别好，能有这样第一反面的声音，而且不是很无脑那种，就是他感觉很懂这个隔壁的这个啊某某某，隔壁的，对，隔壁的这个好像很懂，对，非常中肯的建议。但是我觉得做起来肯定是需要时间，需要很长的一个经历。我不知道二位怎么看啊，二位觉得 国产动画这块呢，就确实是目前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市场。然后呢，在近几年呢，也脱颖而出了非常多质量非常高的作品，像3D 的3D 的一些作品，还有2D 的，包括狐妖小红娘，做得非常不错。还有最近的银之守墓人，它实际上呢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的，但是相对来讲追上日本那边的作画质量还是需要， 肯定不可能一朝一夕，你说是吧，咱这个 如果大家能给国产动画多一点的时间的话，我相信有朝一日也是能走出自己的道路的。 好， 确实因为日漫的很多模式、运营机制、制作的模式都很成熟了，所以可能确实也出现了很多不错的作品，但是我相信我们国漫经过发展一定也可以达到让不仅让我们自己看得满意，而且比如说我们像狐妖小红娘走出了国门，也让日本小伙伴觉得哎这个动画还是不错的，还是很好看的。 对，其实你说说到这儿，这就跟电影一模一样，你像好莱坞电影它也不是一朝一夕，你说咱们能赶上，但是咱们开创自己的道路是吧，无论是很多中式的武打片啊什么的，这些反正我觉得有自己的道路吧，慢慢往下走。咱们再来看一个信件。 我们现在再给大家听一首歌吧，好不好？ 什么歌？ 我们还有一个同人歌曲叫做东流，然后也是狐妖小红娘的一个插曲，是由河图为大家带来的。 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徐可。 我是左小美。那刚刚说到那封信嘛，也说到了，其实这封信里提到现在我们的国漫也有和就是日本有很多的合作，你比如说就是那个阿拉德宿命之门，我不知道你们看了吗，然后包括我们的那个从前有座灵剑山，然后这两部作品好像在制作人员方面也会有日方的参与，你会发现他们的作画监督什么的也有这个日本的小伙伴参与到这个制作当中来，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国漫好像现在也是在采取这种比较开放包容的态度在做。 对，他其实就中日合作这种模式的话，肯定会是比自己去研究他们外面的 闷地研究是吧， 要快的很多。但是可能就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些大家不满意的地方，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水土不服。但是现在看发展趋势嘛，感觉已经很多水土不服的地方都已经在慢慢的被修正了。所以我觉得后面的后续的作品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没错，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不用 一看到一些缺点就去无脑喷啊或者怎样 的 一件事情在发展的过程中肯定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嘛。 是的，所以还是要给我们的国漫一些时间 了。大家就为了今天这涂山红红和涂山蓉蓉是吧，你看这么可爱的两个扮相两个美女，也不能喷呢，这个是不是涂山红红照的， 大家也没有说要喷、 照的，你再来一句 心虚了起来。 国漫 突然心虚啊， 国漫红红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做的。包括这封信最后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前途光明的，但是道路是曲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多努力呀。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了，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那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和我们的郑阳来聊一聊配音这方面的事儿哈，这个就只能请教专业的大佬了。然后现在我们进一小段片花，我们马上回来，先听一会儿歌吧。 多少段的不离不弃，越近之所只越会起涟漪，角落的雨又恰好依偎一起，这样多好，管它是一夕。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夏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5漫游嗨翻天节目，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是大家的见习红红。 今天啊，对，一定要跟大家说说，可以观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在哔哩哔哩上找到漫游嗨翻天。因为今天我的搭档小美，哇，真是，还有今天咱们来的嘉宾这个鱼，两个人简直了！我跟你说，我好像到了狐妖的国度，你知道吗？ 你来到了涂山，欢迎来到涂山。 你再来一句开场词儿，小美。 来涂山还来漫游啊？来漫游吧， 大姐头来吧， 大姐出来 瞬间 没办法，你知道吗？就是涂山这还是维持生计得出来干活啊，得出来转，所以 出来挖煤 漫游，我照的，懂？ 哎，可以可以，哎，你这个出师了，你这个、你这真厉害、啊， 以后出门改不了了，上 懂？ 那是我照的，懂？社会你红姐 人狠路子野， 但其实就是熟悉我的小伙伴会发现我性格其实完全不是御姐的那种类型，所以今天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 真的吗？我 但这也是 cos 的一种神奇的力量， 对，反差萌吗？ 你穿上这个衣服之后， 我就是红红， 对对对，就会变进去。 所以你们都不要招惹我，省得让我用驱魔衣饰来对付你们， 害怕了起来。 还有蓉蓉的那个掌法是什么？就可以把那个金钟罩打出好多手印来的那个， 就是 降龙八巴掌， 就很厉害。那个蓉蓉的一个绝技很厉害的， 对，反正现在已经保密了是吧？蓉蓉这个绝技， 蓉蓉绝技叫啥？ 问问咱们水友，咱们水友看 有没有记得， 就 是蓉蓉的那个 后那个长， 除了变颜术以外，这个长叫什么呢？弹幕刷起来哦。 对，大家可以告诉我们呀。那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 强行问呀。 对，然后后来发现我们下半场还没有介绍我们的嘉宾，是不是？ 是是是，来。 是的，我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就是光合积木的人气声优马正阳，以及我们的人气 coser 武剑宇鱼，欢迎二位。刚给大家读了一封信是吧？还有第二封信。 哎，好。 嗯，那第二封信这样，咱们让专业，咱们让正阳给大家读一读，好吗？ 没问题， 好吗？狐妖小红娘跟一人之下算是我看国漫里比较良心的两部了，剧情有看点，会有一种让人越看越想看的感觉，画面也都还不错，就配音来说，对于听惯了日本配音的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违和感。而且不管是狐妖的红线仙，还是一人之下的龙虎山道士，也是很有特点，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作品了。最近几年看到有这样的国产动漫出现还是非常开心的，最近狐妖小红娘还走出了国门，在日本开播了。国产动漫的发展越来越好了，也希望以后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作品会陆续出现，我对国漫还是很有信心的。 所以这一位朋友也是非常看好国漫 的粉丝。 没错，然后你会发现他也提到了中国特色，就包括咱们刚分析的那种什么红线仙呀、红娘啊、月老啊，这些确实都 龙虎山道士啊。 但一人之下我倒是没有太看过，我不知道几位有没有看过。好像 一人之下真的是相当具有民族风，就他有毒的 OP，他一上来是那种，那是陕西民歌吗？ 就有点像陕西的那种。 对对对，类似陕 西， 对对对。然后一出来，就大家弹幕都会刷说，这是很少的舍不得跳 OP 的一个作品，对，就觉得非常有魔性的魅力。 然后刚刚大家也就是解答了一下，有人说什么什么十八掌，有的人说是绝缘之爪。那这个掌是爪吗？ 绝缘之 掌 不是 八掌， 不是那个 是红 色 的是吗？ 对呀、就是他的手可以接触到任何法宝， 对，可以 都可以直接摸，对，空手接白刃，接红刃，接各种刃， 空手穿透你的胸膛，各种一言不合就穿透胸膛， 一言不合就掏心啊，这 一言不合 扎心了老铁， 但是原来那是因为红红的一个心理阴影，就是那个小道士嘛，童年就 二货道士， 因为他就当时失手杀了那个救他的那个小道士，就他当时和雅雅被抓起来的时候，所以就给红红一生造成了阴影，所以他一直忘不掉那个小道士，就没有办法接受二货道士，所以就造成了他们前世的一个感情悲剧，这也算 是有因有果，有因有缘。 所以这么看，我们的小红娘逻辑还是很严密的嘛，是不是？ 世界观展开之后就会发现，哇，补不完了。 既然蓉蓉提到了世界观，我觉得确实世界观也是小红娘的一个，我觉得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她的世界观还是挺庞大的。涉及到什么一气道盟啊，什么涂山呀，包括那个玻璃海苔。 对，海苔娘娘。 对，那个海苔娘娘。好像现在还没有去很仔细的讲他的身份吧， 对，只有在漫画里透露过一个身形，也是一个非常身材婀娜多姿的一个女王呢。 那为什么现在变成了玻璃海苔？ 隐藏实力吧，大概。 对，所以就是你会发现一演到那，然后就各种海苔出来了。他的那个世界观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都会通过一些细节慢慢的抽丝剥茧的把它去讲述出来。你会发现现在已经更了很多篇了，但是貌似这个世界观还没有完整的展现出来。 对，还是要追完动画去补漫画，然后一点一点的才能把它补全。 哎，没错， 脑洞相当大。 是的，所以对我们的国漫还是要抱有信心的。 对， 那就是刚才也给大家读完了信，欣赏完了歌曲，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环节，要给大家展示，就是配音了。要请待会儿让我们的正阳同学到时候来点评点评哈。我们在 M 站呢征集了一个 M 声放送的大家投来的配音作品，也是关于狐妖小红娘的，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来看一下。 三水货， 怎么了道士哥哥？ 你有没有想过雅雅姐酒壶里装的到底是什么酒呢？ 不知道。姐姐说苏苏还太小不能喝酒。 大老板的酒壶听说可以无限续杯，等我把它偷过来靠卖酒就可以狠赚一笔啦。 今天有个红头发的来找大老板， 刚好趁机把葫芦弄到手。耶，嗯，怎么有两个酒窝？ 所以你今天来是想找我谈合作的，是吗？ 不好，大老板来了，随便敲一个吧。 奥斯哥哥，你真的把姐姐的酒壶弄到手了？ 嘿嘿，那还用说？让我看看这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酒。哎，这酒壶里面怎么是空的？哎，酒壶底下还有张嘴。站，我的手。 这个好像不是姐姐的酒壶呢。 当然不是，这是隔壁家酒吞童子的酒壶。小妹，别理他，我们走吧。 不用救道士哥哥吗？ 老板，我错了。啊！你别过来！ 结果最后也不知道，姐姐的酒壶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酒呢？ 哇哦！ 哇，敢偷酒吞童子的葫芦，我只能说慈母童子还有30秒到达战场。 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 一拳超人马上要到战场了。对， 就其实这个同人作品做的还是蛮用心 的， 完全重新编， 非常高。 对对对，起码自己做了一个新的故事。嗯、怎么样，这样同学觉得？ 那个小女孩配苏苏那个好萌啊，声音真的非常萌， 很清亮的感觉。 配白月初的那个男生，感觉抓的非常好。 嗯，感觉这莫不是专业人士？ 给 我们 过 来稿件了， 世外高人，世外高人。 爱好者的水平也越来越高了，真的 没错、嗯、没错。那还是想问我们的郑阳哈、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配音这个圈子的呢？ 这个其实比较早了，是在大概2010年还是2011年的时候、哦，当时有一个配音比赛叫全优生， 嗯， 我当时呢还是一名高中生， 哇， 我当时呢是参加了比赛，然后呢。嗯，在那个时候，因为我之前是网配出身嘛， 嗯， 参加了那个比赛之后呢，获得了一次在魁拔里面录群拿的机会，当时认识姜网涛老师， 嗯， 后来呢，我就认识姜老师，我就 入了姜家门， 算是吧、嗯。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以后想学配音有什么路子吗？ 嗯， 后来他说你就等着吧，然后就大概在暑假的时候，我大一前的时候，他就叫我去陆续参加一些群杂了。 哎， 我当时呢，就是第一次，当时是我第一次接触配音。但是当时呢，其实我大学报的并不是配音专业，我当时报的是工科。 嗯， 报的是工科和这个完全不搭嘎，通信工程。后来在大学里呢，我就反复的想，我说怎么琢磨怎么不对劲，就觉得啊，我想干的果然不是这个。然后我大概在毕业了之后，就直接跑到姜老师那儿，我说。我想专门干配音了，然后就成为了光合积木的一员。 嗯，所以其实在高中的时候自己就有很喜欢配音了。 是的，在那会儿在网上玩的也比较火热。 嗯， 自己还有自己的一个配音社团。 嗯，那是怎么想的说要以配音为自己的终身职业的？ 这个很复杂，就是、嗯、真的就是在大学里面，当你就是环境比较自由性了之后、嗯、你在学自己功课里面的那些内容的时候，还有同时自己报的一些社团，动漫社也好，话剧社也好的时候，就渐渐的也觉得自己果然还是想从事艺术行。 嗯， 这种感觉非常强烈。 其实蛮幸福的，把兴趣爱好发展成了自己的一个主业， 是也蛮幸运的、 嗯。而且我觉得啊，郑阳，我说句实话，你真是算是有智慧的人。就是其实你知道吗，如果现在你找到一个自己特别喜爱的东西，其实特别难。很多人在大学四年过了四年之后都觉得，哎，我到底喜欢什么呀？你问自己其实也不知道、 嗯、 就是所以我觉得你能在 会有一个迷茫期吧。 对，所以你能在大学四年找到自己，你觉得哎，我上工科的课都是为了配音、嗯、最终有幸成为配音演员，我觉得哎，很幸运啊，这感觉 是的，真的非常幸运。 嗯，那就是我们知道郑阳也是配了很多的作品嘛，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配音经历、嗯、就觉得哎，最初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哎呀一进棚很激动，然后后来是不是就非常的顺，会不会有这样的过程？ 对对对、嗯、一开始其实很紧张的、 嗯、 配什么都配不好，那个状态特别难熬， 萌新 对对对，就 萌萌的 新 人， 尤其是到了光和积木，然后发现身边一堆大佬的时候，那种感觉很糟糕。跟大佬一起进棚的时候，你是瑟瑟发抖的， 很糟糕吗？难道不应该是哇，非常兴奋、非常激动那种吗？ 大佬在那边说话，你很紧张，你跟大佬一起在同一个麦克风前面，就生怕就是， 然后大佬一出声都特别精确到位 的 那种， 是的， 瞬间怂了就感觉。 那你自己会怎么去调试自己的心理状态啊？ 就时间久了就过来了，真的是一开始的时候就真的是天天瑟瑟发抖瑟瑟发抖，然后私底下的老师呢该批评你批评你，该夸你夸你，然后私底下自己每天可能下了班就跟魂儿都丢了一样，就不知道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慢慢时间久了就会开始琢磨今天表现怎么样。 哎，正阳好过，那你那会儿想过放弃吗？每天晚上走的时候 没有啊，就是其实都主要是紧张，然后会有一种懵的状态，但是时间久了 紧张到发懵， 对，紧张到发懵，但是累着累着还是蛮幸福的， 但是还可以用爱继续发电。 哇，发电。 哎，那真的就是在多久之后才慢慢找到状态了？ 大概也就真正进棚只有一年多吧，一年多了之后对自己有数了，对，配过一些作品之后呢也熟能生巧，渐渐的各种类型的角色也能拿得下来了。 那像老师们是不是也会在旁边给你做一些提点呢？ 对，一开始老师可能啊发现你真的就来不了的时候，可能会给你一些方向，比如说你照着这方向试一下。这后来的时候老师基本就是指导你，或者说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思路啊，或者说换一个感觉，他会给你建议。后来就从老师变成一个导师一样的这种感觉。 所以就是跟老师学习还是非常重要的。 是 的。尤其配音这个，我觉得你要去模仿，去看看别人怎么配的，是不是更好的去给自己找感觉，有没有这种情况？ 大多数情况下呢是不建议模仿 啊，不建议模仿是吗？ 因为一开始模仿的时候，你会很容易的丢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东西，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性格。你一味的去模仿，而不去追求他这个人物的根源的一些个性的话，是出不来他的萌点的。 还是要扎心。 对对，要扎心。比如说《狐妖小红娘》里面苏苏那个可爱劲儿，如果你只是一味的模仿，你真的是学不像的。 是的， 要给自己洗脑的那种感觉。 然后，尤其是如果你能配到一个贴自己性格的角色，真的是非常棒。小雨姐生活中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她在配狐妖的时候也配得非常可爱， 软萌一 百的灵魂也赋予了苏苏 最好的红萱萱， 是的 ，你看我们说就是光和积木，确实有很多老师也都参与了狐妖小红娘的配音，比如说杰大，比如说刘小鱼，然后还有我们的边疆老师等等，那他们有就平常会有没有提到过这些配音经历，会不会给大家分享？ 其实他。就是我们不太敢，就是当时的时候我们不太敢跟他们说话的。我当时在狐妖里面配了一个龙套，当时我还是萌新，2015年的时候我当时还是萌新，我看到他们还是处于瑟瑟发抖的状态， 就看到明星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之前很崇拜的人就在里面， 看到明星 他们一轨就录下来，可能你要录几万轨可能都录不下来，然后看他们瑟瑟发抖看他们录， 压力好大感觉。 那你旁观者的角度去看他们，觉得大家都完成度非常高吗？就录得很顺， 都是非常专业的。 这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对，谁都会经历这个过程。 对 啊，任何职业都是这样。 那正阳就配过这么多角色，你自己有没有比较喜好的角色类型？比如我就喜欢配什么样性格的角色，会有这种偏爱吗？ 偏爱的话比较大面的，就是我不是特别喜欢配很复杂的角色。 很复杂是指的性格 很 情感很复杂， 情感很复杂的角色，就是你要配也能配，但是呢就是可能会比较累一些，就是自己可能配完一天之后出来说不定会被感染，心情都不一定会太好， 精分了的那种。 但是有时候你配一些很开心的，一些有时候会很无脑的，或者一些很单纯的角色，你配完之后说不定会觉得你自己会觉得他很可爱，然后你会觉得你自己配完了也很可爱，然后出来之后会非常高兴。 这么听着感觉好有那种呆萌属性在里面。 而 且啊，玉你觉没觉得啊，我觉得正阳在我第一面见到，我觉得他就适合配那种很单纯的那种 角色，就是那种感觉，他不太适合配那种心机很重的那种角色。 小白兔男主杰克苏， 对， 汤姆苏， 这个就有点， 这个要自己怎么看？ 这个我倒是想配一配，有空试试看。 有空试试看什么样的角色？ 没有配过杰克苏， 就是 我也想试试看。 开心的时候头发是红色的，不开心的时候头发是蓝色的。 完了，本来人家都说这个声优天天都要精分，这样 这一下行了。 看 来我这问题问的不好，突然一下你说这气氛 没有， 本来是深情的，突然一下跳了，这个 挺好的、 啊、对， 这个节奏好， 对 FM 突然开心了。那除了配音之外，我们的正阳业余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吗？ 业余生活 怎么突然肯定了？正阳， 你想一想，业余生活中 感觉要有料可以爆出来了、 啊、感觉不要隐藏啊，正阳不要隐藏。 我爱做饭。 哇、哎、大厨啊。 就是我 算算算 在，就是我人生第一次找到那种就是啊， 中华小当家的感觉， 就是这活儿是我必须得干的、 成就感。 是我在大学期间，我觉得不行，我想干配音这行、啊、后来我在配音过程中慢慢自己在家做饭时，有时候也迸发出一个灵感，就是说不行，如果我不干配音这行呢，说不定我会变成一个厨子。 哇，这么厉害。 我刚刚脑子里突然有那个漫画的那个感觉，就是做饭的时候哇，那个饭在闪金光。 那个炒饭都金色金黄闪闪。 我们这个 底下配音底下的时候、我就做饭，自己回家的时候做一天饭还蛮放松的。 哇，我们这个被红烧的记忆说做饭天天看小哥微博晒吃的，真的有吗？还有咖喱饭， 博主 就是我就是不会拍照， 但是还提到了咖喱饭。有吗？ 有 做过咖喱饭吗？ 哇、 啊哦啊，那真的很厉害， 太好了。 但你知道吗？就做饭真的一半靠厨艺，另一半就靠拍照技术 啊、哦！拍照技术， 对，摆盘 拍照技术 和拍照 就完全没有。 很 还有那个摆盘子，然后摆那个桌布啊什么。我觉得这个可以就多翻一些那个一些外网上面的一些。 就美食 案例，就美食博主，对，而且我觉得就现在手机都很方便嘛，就是下一些有很多好看的滤镜的 APP， 就是我觉得只要美食只要用暖色色调就肯定对， 对的对的， 就是看着让人就特别有食欲的那种。那下一步我们的正阳还有什么，比如说工作上的、个人上的这种什么样的规划？准备又再学个啥新技能 ？get 个什么新的？ 哎，别说，我还真是下一步就比如说自己想学学摄影。 哦，学摄影， 给棚里的大家拍拍照片。哎， 主要是给你美食拍一下是吧？ 啊，这个是一个契机吧。 认真做美食博主。 对，那你这样你就是又会做饭又会拍照了，然后相信你 这也算是生活上的一个规划、啊、只能算是生活上的。 那工作上呢？工作上就要好好钻研业务，是不是？ 怎么说呢？工作上 就这样吧。 我也想多配配各种类型的角色啊！我也想多配配各种类型的角色，就像你刚才说杰克苏，还真是仔细想一想，从来没配过， 是吧？感觉灵光一现， 非常想尝试一下， 拓宽戏路了，要 下一步拓宽戏路。 对，我们也可以多多期待我们正阳新的作品，以及期待我们正阳早日成为摄影大师兼厨艺大师，把摄影和厨艺完美的结合起来， 多栖发展。 对。一半靠做饭，一半靠拍照，给我们献上完美的视觉大餐。我们只能期待你深夜放毒了。 好的。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1了。那现在我们就再给大家进行我们的下半场福利抽奖环节了。我们下半场也要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呢，不妨来 B 站我们漫游花饭店的直播间给我们发来正确的答案。给我们刷弹幕发来您的答案。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来吧，你来， 我来是吧？ 让红红大姐大， 我是大姐大， 你是大姐大，说吧， 对，大姐大出题啊。刚才也提到了颜如玉这个角色，颜如玉呢说她这个外表其实，只是外表，她其实本相并不是那么完美。那就是说，颜如玉在现原形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呢？大家如果知道 颜如玉什么时间会现出原形， 大家可以发来弹幕。 这个也跟涂山的力量有关哦。 就是每当那个日子的时候，哎，就 突然一下感觉浑身涌动， 就像吃了100个 Q 币一样的， 这100个 Q 币植入的非常好啊。 对，是这样吗？哎呀，我跟你说，其实有的时候现在很多人说啊，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潮流，不知道怎么有力量啊。只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腾讯动漫 APP， 时刻有力量啊，时刻有能源。 嗯，是的。然后， 大家 已经对大家都已经答出来了，这个问题确实送分题嘛。然后我们也会截图给大家，就是截出一位小伙伴获得100 Q 币，包括上半场也是会截出一个小伙伴获得100 Q 币。到时候我们都会公示的。那现在最后给大家推荐我们的第三首童人歌，这第三首童人歌也是来自狐妖小红娘，叫做《此笔绘卷》，是啊欧艺为大家带来的。然后我们可以一边听着美美的歌曲，一边和大家确实是一个非常充实的夜晚。我们这个节目要和大家暂时说再见了，但是以后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我们都会做一个国漫主题的电台，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漫游嗨翻天，多多支持我们的国漫。 没错，如果您看节目呢感到开心，不妨佩戴一下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另外我们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呢就是啊一直给你们强调的几个数字很重要，567-556693 567-556693啊，大家可以加入群跟我们扯淡啊。 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正阳和雨雨来参加我们的直播节目，谢谢二位， 谢谢。 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们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将邀请二次元圈里面的大咖来做客节目。那如果您不太了解我们节目，也不妨点开我们在 B 站上面之前往期的节目都会有投稿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广播呢？虽然是广播，但我们现在是做的是 可以看的广播， 对，没错，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 B 站以及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没错， 那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再给明天晚上的节目做一个预告吧。明天晚上的节目呢，即将做客的嘉宾就是来自北京宅舞舞团 Peter Pat 的成员鬼主语和麻球，我们要聊一聊啊，一支美美的宅舞是怎么样录出来的。包括麻球是一个非常掌握浑身技能的姑娘，她在做打歌服方面也是非常的有天赋，她也会现场来展示展示她为团里的妹子们设计的打歌服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明天就要来聊一聊这些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收看呀。 好嘞，今天感谢咱们的雨雨和正阳啊。然后咱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明天再见喽。我是许可， 我是左小美，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 拜拜。 在的岸边。